然后你吃的又特别油腻， 嗯， 你又吃的特别多， 嗯， 那这种情况很可能就使得这个刺激这个胃肠道它的蠕动增快了， 嗯， 同时它吸收又不好， 啊， 那就会出现腹泻。 哦， 嗯， 所以 这种可能它不一定是细菌感染。 嗯 嗯， 那可能很多人这还挺痛苦的，就是吃完辣东西之后闹肚子哈， 嗯， 闹得还挺严重的，甚至于拉的都跟水样的一样的东西哈， 嗯， 这种。有人说可以吃药，有人说不用吃药，这个到底该怎么选择呢？ 这个呢就根据他这个腹泻的程度。 嗯， 你比方说拉一次肚子疼，拉一次然后就好了， 嗯， 也再就没有问题了，那可以不吃药，因为他自己就好了，他可能就这一次的这个刺激性的， 嗯， 如果要是持续的，哎，同时有觉得自己口渴的厉害呀，然后脉搏又增快了，或者有发烧了， 嗯， 那这种还是应该去干预治疗。 嗯 嗯， 说到这个治疗和干预哈，好像很多家里边都自备小药箱， 嗯， 啊，可能你也听说过， 嗯， 家里边你看感冒药啊， 嗯， 至少拉肚子 的 药多少得备点啊， 嗯，对，什么黄连素之类的。 对对对， 嗯， 但是可能很多人在闹肚子的时候也选不知道自己该吃哪个，就先试着看， 嗯， 黄连素也吃， 嗯， 然后包括 蒙脱石散， 对，那种啊， 嗯， 就是面似的一冲跟那个石膏粉， 嗯， 那个面， 嗯，对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还包括什么整肠生啦， 嗯， 各种各样的拉肚子的药， 嗯， 好像据说他们的这个机理治疗作用也不太一样， 是不一样的。 你比方说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面面的这个， 嗯， 我们说蒙脱石散， 嗯， 它主要是一个吸附作用，然后呢它在这个肠道黏膜呢把这个保护贴一层膜上面， 嗯， 但是它对于这个杀灭细菌什么的，这个对微生物的作用比较弱， 比较弱， 嗯，如果要是一个细菌性感染，比方说细菌性痢疾， 嗯， 如果你在没有用这个抗菌药物这个有效控制的情况下， 嗯， 你用了这一类的药的话， 嗯， 可能造成你这个毒素排不出去， 嗯， 那甚至会加重它的病情。 哎呦， 嗯，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嗯，比方说你这个大便，嗯，里面有脓有血啦， 嗯， 同时肚子也疼啊，同时也发烧啊， 嗯， 那就不能选择这个药来吃。 嗯 嗯，那还有像你刚才提到的，像整肠生啊、贝菲康啊这些，就我们所说的这个益生菌呐，益生元呐、合生元呐这些呀，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腹泻不是太重的，倒是可以吃，因为它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负面的这个影响。 后反应啊。 对，如果你吃了这些药两三天就好了，那你也可以不选择不去看医生。 嗯， 如果你吃了还是觉得不行，那还是应该去看医生。 嗯， 那像益生元、益生菌这一类的药呢，就是要注意在家里保存的时候，有一些是要写明放冰箱里。 放冰箱里 啊，因为它是活的细菌。 嗯， 如果你常温，可能细菌它 就死了 啊，没有药效了。 嗯 嗯 嗯，那像黄连素这种，家里边好像很多家都备着哈。 对， 它是适合什么样的腹泻能吃呢？ 黄连素呢，就是我们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它属于一个像它有抗菌消炎的作用哈。 嗯， 那么中医其实是它也是一个清热、这个解毒这些方面的一个作用， 嗯，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但是呢，就是我们建议什么，如果你要是吃黄连素，往往你吃了之后，可能你再到医院检查， 嗯， 这个检查的结果就出现一个假阴性的结果。 嗯， 就是我们再去培养一个细菌，或者是我们再去查这个有没有大便的异常的时候，可能就表现不出来。 嗯， 那这时候你的病症还没有完全治好，我们这个病原的这个证据又拿不到， 嗯， 这个会影响你下一步的这个治疗。 治疗和判断， 嗯，对， 嗯， 所以如果要是吃这一类药呢，就是你最好就是我在吃药之前，我把这个粪便的标本留一下。 嗯 嗯，然后我再拿着这个标本去做化验。 哦， 我同时我再吃点这个药，我又改善了症状，这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哈。 嗯， 但是好像提前留标本啊，也有时间的限制吧？ 对，两个小时以内一般。 两个小时以内。 所以你粪便如果干了， 嗯， 这样的话你做出来，尤其像夏天这样的，有一些粪便可能会污染啊，有霉菌啊什么这种的，那检查的结果那就要打折扣了。 嗯 嗯， 那其实对于夏季腹泻，很多老百姓来说还是非常关注的啊， 嗯， 因为毕竟特别难受哈，啊。 是的，是的。 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就医，您可能门诊也比较多，有丰富的经验。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就是说我们在看大夫的过程当中， 嗯， 经常可能由于自己的一些原因导致大夫， 嗯， 哎呀，这个当时要， 判断不准确啊， 对对对对， 什么的这种的哈， 嗯， 就是说你看病的时候，怎么样能跟大夫配合好，让大夫能更好的帮到你哈。 嗯，是， 我觉得比较就是重要，就是你去之前先回忆一下，你在这之前你吃没吃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 嗯， 或者是接触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或者是你接触了这个有腹泻的这个病人啦， 嗯， 或者你到外地去旅行啦，那么这些的一些病史的这些资料还是要提供一下。

溃疡性结肠炎呢、 嗯、 对于年轻人可能更多一些。 嗯， 嗯，那还有一些呢，像老年人可能是缺血性的肠病啊、 嗯、 也可以导致腹泻，甚至有一些恶性肿瘤也可以导致腹泻。 嗯，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单纯从一个症状来判断呢，我们没有办法说确定它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嗯、 需要更多的那个信息来综合判断。 但肯定就看他这样说，就不像咱今天说这个 啊，他应该不是一个急性腹泻的一个范畴。 急性腹泻，对、 嗯， 肯定不会是什么吃素、 嗯、 吃脏东西啊， 对，这个应该不是。 嗯， 还有一种。像他这种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跟精神紧张有关系的、 嗯、 我们叫做这个腹泻型的这个肠易激综合征， 嗯，也有可能、啊、 有，很有可能 精神性的， 它对，它属于一个功能肠道功能的紊乱、 嗯、 但是它跟这个神经的敏感性增高有关系， 就是有可能查了半天哪儿都没事儿， 都没问题、哎、但是一紧张就拉稀， 嗯，这是有可能的， 对， 嗯， 有好多年轻人就是一考试了， 嗯， 或者是一有点什么紧张的事儿了、 嗯， 甚至我有病人讲结婚的时候， 嗯， 马上就要典礼了，然后我得先上一趟厕所去， 嗯， 这个就是一个 IBS， 就是肠易激综合征的一个表现、 哦，这个可能跟每个人的心理素质有关啊， 有关系，也 来看还有一位手机尾号是0021的听众朋友说，哎呀，说到夏季腹泻，我挺头疼的，我是特别准啊。一吃涮羊肉就闹肚子， 嗯， 这可能是刚才您提到了 啊，有可能就是这个消化不良， 嗯，消化不良，因为首先涮羊肉它本肉多嘛， 嗯， 对吧，肉多、 嗯， 然后它可能又吃的油腻一些， 嗯 嗯，这可能早， 有可能跟这个消化不良有关系， 嗯， 那像这种情况呢，可以第一呢可以减少一点量吃， 嗯 嗯。然后呢，自己品一品，除了吃这个涮羊肉以外，是不是吃的一些佐料里面， 嗯， 也有这个导致腹泻的， 嗯， 这种的可以自己去品一品， 嗯 嗯。 另外，就像夏天的时候，很多家里边现在还不至于啊，但是已经有了、 嗯、 很多人家里边开空调哈， 嗯，对， 夜里边一开空调着凉， 嗯， 也容易闹肚子， 会的， 嗯， 这个着凉了以后呢，就会引起肠的蠕动就增快了，有的人可能一着凉觉得我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响， 嗯，对， 然后赶紧跑厕所、 嗯、 拉一泡稀回来就没事了， 嗯， 这个就是一个着凉引起来的。那像这种情况呢，首先注意你就夏季要尽量别贪凉， 嗯 嗯，第二个呢就是你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一些物理的办法，比方说把肚子捂一捂啊、 嗯、 暖和暖和啊、 嗯、 或者喝一点热水啊、 嗯、 什么这种的，也可以吃点中药， 嗯， 比方说附子理中丸什么的， 嗯， 对这种的腹泻还是有帮助。 这种腹泻跟就比如细菌呐、啊、病毒相比是不是轻很多 啊？轻很多、嗯、这个一般的就是拉一次 一过 就好了，对，就好了， 就没事了、 但是会肚子很疼啊， 嗯 嗯，它也会影响你这个情绪啊、 嗯、 影响你生活质量、嗯、 对对对、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靠自己注意就能避免， 能避免的 是吧？它不像你赶上病毒这个侵扰的算、 嗯、 算没办法。 对对对，多数这、 嗯、 这种情况是能避免的。 嗯， 但是这种呢，多数都跟那一些就是平时体质比较弱的人， 嗯， 再着凉有关系。 嗯，就是本身体质就不太好、 嗯。对，就是你本身体质就经常会着凉就拉稀， 嗯， 那你一定要注意了，你这肚子要保暖， 是、 嗯、别凉着。 哎呀，所以在这儿我们觉得今天跟刘大夫一块聊天特别有意思哈、 嗯， 就是中西医结合，什么都应该是体质的问题。 嗯 问题哈，应该调整调整， 对，跟体质也有关系、 啊，也有关系啊、 嗯。 那您看夏天啊，这个已经这个开始暑伏了， 对 啊，这夏天慢慢的夏天就已经开始了， 对， 可能还有很多人在这个夏天当中会经历腹泻啊、 嗯、 这样的一个痛苦的过程。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想请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有一些需要总结的哈， 嗯， 一旦出现腹泻，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嗯、 啊，时间长了应该及时上医院， 对， 嗯， 嗯 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像什么着凉啊， 嗯、 吃饭呐、啊， 嗯， 这些都是生活当中 自己能掌握的， 对啊， 你就自己避免一下， 就能避免一下哈。 嗯、 另外，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是不是就及时上医院，是吧？ 嗯，对。 嗯还有一位5104也问了一个问题，说中医上面有一些这个脾胃的排湿说什么不太好、 嗯、 也经常会腹泻、 嗯、 说这个在西医上面能够解决吗？ 中医和西医解决的问题都是一个问题、 嗯、 都是解决疾病的问题、 嗯、 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嗯， 所以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有一些办法， 嗯 嗯， 都能够具体分析的、 啊、对，你比方说中医讲说脾虚就容易泄泻， 嗯， 那么脾虚泄泻呢它也有不同的病， 嗯， 所以也要根据不同的病 来， 那么针对这个脾虚来选择不同的药， 嗯， 而且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阶段，你生活在不同的地域， 嗯， 你不同的饮食习惯，它这个用药还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嗯 嗯，所以 还是要请医生来帮助， 对对对，还是请您去医院找大夫好好来聊聊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还是这叫、 嗯、 这算个性化治疗是吧， 对，这个还是应该就是针对每一个人的治疗，因为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 嗯， 所以针对每一个人，针对你最好的这个量体裁衣， 嗯， 你才是最完美最精彩的这个人生， 而且效果是最好的， 对， 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朝阳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也是主任医师教授刘正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聊夏季腹泻哈，非常感谢您，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哈，多跟我们讲讲啊， 希望，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也祝大家能够度一个非常愉快的夏季哈，少一些腹泻了，那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 现在是